嗰、那个咪系小允。 小吉，你都要加油啊！ 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 爸爸，爸爸，爸 爸！沙雀老师，你千祈唔好夹硬嚟啊！我求下你啦！ 今次我估佢杀太我啊！ 呢班咁嘅对手啊，一啲威胁性都冇啦！照咁睇，相信大公主一定系属于我嘅咧。 好啦，格兰菲治大赛即系即将就会开始噶啦！今次发施号令嘅就系公主殿下。大公主要做嘅就系用箭射穿天空上面嘅大气球。 点算好呢？我从来都未射过箭噶，唔知我今次可唔可以做得到添噶？ 发生乜嘢事啊？公主你射箭好叻噶！ 大公主殿下，唔该你快啲啦！你谂住结婚咁就得噶啦。 所有参赛者都好似风咁快离开咗起点啦。但系好似仲有架车未起步咁喎。 老宝啊，你做乜嘢啊？你一定要振作啲啊！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，我就系觉得个引擎好唔听喎。 哎呀，佢哋系咪系千平先生同埋宝老宝？究竟发生咩事呢？ 宝老宝，加油再试下啦！小云，你后面推啦！ 系。 你问我都冇用噶，我都控制唔到我自己，我谂你都系揸稳个车啦。 啊，你话咩话？哎呀！ 啊，系宝老婆。 我话比赛嘅嘢真系话唔埋噶，一直戴紧头嘅马斯特号突然之间俾宝老婆号以强劲嘅后劲追紧上嚟。 做乜嘢啊？ 我搞错啊！原来系呢个讨厌嘅侧面千平。 马斯特博士，请问有咩吩咐啊？ 我而家俾个侧面千平同佢嗰架好高速嘅宝罗波过咗头，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？ 好似系起步嗰阵时俾嗰个圣阿妹推咗一下嘅。 咩话？又系嗰个可恶嘅细路女？ 哥哥啊，你可唔可以再揸快啲噶？ 唔好咁心急先得噶，条路好长啊！ 千平先生架车好似好快去咗前面啦， 唔该晒。 有边个可以帮我指定架车啊？ 宝罗宝号领先紧啊，不过一路领先，一路叫人指定架车嘅车手，佢都系第一个咋。 宝罗宝啊，你几时先至可以减慢个速度噶？ 系小云嗰下力嚟噶啫嘛，我咩都唔知噶，你揸稳啲啦。 冇鬼用嘅。 究竟发生咩事啊？点解无端端会咁样噶？ 而家快车喎，点解会有人跑过噶？ 佢咪误会斋运动会啊？ 我喺度谂，点解架车会咁慢啊？原来你坐喺度噶。 喺呢个咁长嘅路程比赛入面，可以教你点做一个熟女，你心机真～ 钱呢？ 咦，真系冇咩办法啊！ 冇事啊，冇事啊！ 哎呀，你点解会瞓晏觉嘅？ 好啦，我哋一齐瞓晏觉啦。 我哋而家发现落后紧嘅队伍啊，就系曾经领先嘅保罗堡，佢发生咗意外啊！大家睇下。他们现在打滑地躺在这里了，好了，现在领先的队伍已经来到今次大赛车里面的第一个难关了，现在大家投的是马斯特号啊，真的很快啊，而第二位是天神村的绿天小姐啊，跟着在后面的队伍很努力地在追紧。 快点起身啊！ 啊，博士啊， 你仲未瞓醒啊？快点叫醒保罗堡继续比赛啦，唔系我哋就会输噶啦！ 系。哎呀，我哋后边一个人都冇啊！ 咁啊，梗系啦，我哋而家包紧尾啊嘛！ 我哋包尾喎， 我哋包尾啊，包尾啊，包尾啊，包尾啊，系啊。 变做爬山车啦！ 点样啊？你哋见识到马斯特号嘅威力未啊？ 看到啦，我哋嘅实力一啲都唔会输蚀噶。 唔该你加油揸快啲啦，我哋唔可以输俾佢哋噶。 有冇教嘈啊？准备第一个作战计划啊！ 收到。 啊，巨型三角尺啊！ 哎呀，呢个系叫做金字塔啊！ 它叫做金字塔啊，金字塔是不是很厉害啊？ 全部做什么呢？ 好厉害，中了一个目标了，再来多个了。 是。 虽然早咗啲，但系冠军系属于我嘅。 好嘢啊！ 哎呀，大家都喺度瞓晏觉啊！ 哔哔哔！ 究竟发生咩事咧？点解唔见到山车老师架车啊？佢冇事啊嘛！ 系咁嘅话，就冇人可以阻住马斯特博士攞冠军啦。又系佢哋三个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哇！被他们避开了，再射多次啊！ 哇！又来！ 你不输啊！ 布鲁布走啦！ 啊！天发生啊！ 保罗堡你真的很犀利， 失礼晒啊！ 我哋而家已经冇晒飞弹啦。 系咁嘅话，我哋就一于上去地面，然后直接踩扁佢哋嘅车，去啦！ 嗯， 嗰样系咩嚟嘅咧？ 好彩及时赶得切咋！ 花好靓啊！ 我哋呢个马戏团咧仲未正式开张嘅，所以你咧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噶，知唔知啊？ 你系乜水啊？ 哎呀，你呢个细佬啊，真系竟然连我都唔识啊！我就系呢个马戏团嘅团长，鼎鼎大名嘅知线佬。下次记得认得我个样啊！ 我个名叫做野原新之助，系全城至乖至 Q 嘅小朋友，喺动感幼稚园读书，系个好怕丑嘅细路嚟嘅。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住啦。既然你自我介绍完，我哋讲翻正题先啦吓。我哋呢个马戏团咧仲未正式开张，未有表演住嘅，所以咧一般游客啊绝对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呢度乱咁搞嘢嘅。 叔叔啊，里边呢个女仔系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你到底有冇听我讲嘢噶？ 究竟里边呢个靓女姐姐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新之助你唔知嘅咩？呢度系公仔马戏团嚟噶嘛，所以呢全部都系公仔嚟噶，唔系真人嚟噶。 但系我头先见到佢喊喎。 诶，你讲咩话？根本就冇可能噶噃，公仔又点会识得喊啊？一定系你睇错。 早晨啊， 系啦，博士啊，我哋参加大赛车赢咗咧，宝乐宝就会有翻心机噶啦。 但系咁样喎，小云，格兰披治大赛车唔系咁容易嘅比赛嚟噶，我谂宝乐宝佢啊， 我系宝乐宝，我系宝乐宝， 醒咗啦， 我系宝乐宝，我就系宝乐宝， 你发生咩事啊？ 哎，天明先生早晨啊！ 新之老师，你都咁早嘅，早晨啊！你哋咁早就喺埋一齐嘅，系咪谂住去边度旅行咁样啊？ 我哋都谂住去参加格兰披治大赛车啊！而家我哋就去练习咯。 啊，你哋都去参加？ 我哋一齐参加啦！ 等阵先啊，小云，我都冇话过会参加大赛车。 山村老师答应咗会一起去帮我哋打气的。 咩话咩话？山村老师佢都 冇错，系啊，可以环游世界一周一定好好玩的。 同山村老师一起环游世界一周。 我哋要走啦。 好啦，我哋一起参加。 好嘢啊， 宝路宝！但系我一啲信心都冇， 唔使担心，一于交俾我啦。你系我亲手做出嚟噶嘛？大赛车又算得乜嘢？可以同山村老师环游世界。 你睇下佢几兴奋啊！ 哎， 大赛车冠军就可以同公主结婚。我最心爱的大公主，你等我啊，我好快会嚟接你走噶啦。 马斯特博士。 大公主，而家星之王子俾你爱嘅一吻啊！哇！你哋班衰人啊，入人房之前唔晓敲门嘅咩？ 喂，对唔住。 弊啦，马斯特博士，即管千平佢哋要参加格兰披治大赛啊！ 你讲咩话？真系有啲咁嘅事？ 系啊，千真万确。 所有资料全部都是电脑告诉我知的。 啊！仲有嗰个有问题的细路女，居然上就嚟阻住我攞冠军。 马斯特博士，咁我哋而家应该点做？ 我哋有马斯特豪啊嘛，我哋唔使担心。你哋负责去对付佢哋，要令佢哋彻底咁失败。 我系破坏王幼稚园， 我系阴险嘅红蝴蝶， 风声血雨育儿院啊！ 我哋 就系 三个人， 就交俾我哋啦。就咁决定啦！ 全世界嘅超人fans你哋好嘛？大家好嘛？大家好嘛？大家好嘛？鬼迪高国嘅环游世界一周大赛车听日就会开始噶啦！所有参赛者都把握最后嘅练习机会。喂你啊！即系唔可以再开快啲嘅咩？知唔知静儿喺度哭泣紧啊？ 哎呀！ 点会咁噶？ 个个都好似好犀利咁啊！ 哥哥，你得唔得噶？ 得啩。 我都系冇信心啊，都系翻屋企啦，好唔好啊？ 嗯，唉，保罗保你唔使咁担心喎，游车河其实系好舒服噶，系咪啊，山车老师？ 系啊，千平先生啊，咁难得嚟到呢度，我而家都想买啲手信俾学校啲同学啊。 山车老师真系心地好嘅。 唔得啊，唔可以啊！居然话想一起参加今次的大赛车，你知不知道今次的赛事比任何一个都危险的？ 但是这样、啊、 但是你不用再但是了，总之我是不会给你参加的，你想想要怎样准备你的婚礼就已经足够了。 说得没错啊，未结过婚都不知道要有这么多东西准备的。 公主， 俾一份我啊！ 好啊。你要的章鱼烧啊！ 咩话？你叫我同你调转身份？ 系啊，你冇听错啊！我想你亦都知道，我仲会被逼嫁俾今次格兰披治大赛车嘅冠军啦、啊。 嗯， 我父王佢好顽固噶，佢讲过嘅嘢一定要做到噶。所以如果我唔想结婚嘅话，唯一嘅办法就系要参加呢个比赛，攞个冠军翻嚟、 啊。但系咁， 但系 你要我做埋啲嘢去呃人，咁系唔啱噶。 我求下你啦，你同我都系女人嚟噶嘛，你会明噶。要同一个完全唔相识嘅男人结婚，有冇可能得到幸福啊？应承我。 好啦。 嗯，原来公主系咁噶，

未起步噶噃。 哎呀，宝路宝唔喐啊！ 宝路宝啊，你做乜嘢啊？你一定要振作啲啊！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，我就系觉得个引擎好唔听喎。 佢哋系咪系千平先生同埋宝路宝？究竟发生咩事呢？ 宝路宝，加油再试下啦！小云，你去后面推啦。 系。 唔到我自己，我谂你都系揸稳个车啦。 啊！你话咩话？哎呀！ 啊！系宝路宝。 我话比赛嘅嘢真系话唔埋噶，一直戴紧头嘅马斯特号突然之间俾宝路宝号以强劲嘅后劲追紧上嚟。 乜嘢啊？我搞错啊！原来系呢个讨厌嘅侧边千平。 马斯特博士，请问有咩吩咐啊？ 我而家俾个侧边千平同佢嗰架好高速嘅宝路宝过咗头，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？ 好似系起步嗰阵时俾嗰个细阿妹推咗一下嘅。 咩话？又系嗰个可恶嘅细路女？ 哥哥啊，你可唔可以再揸快啲噶？ 唔好咁心急先得噶，条路好长啊！ 千平先生架车好似好快去咗前面啦， 唔该晒。 有边个可以帮我指定架车啊？ 宝路宝号领先紧啊，不过一路领先，一路叫人指定架车嘅车手，佢都系第一个咋。 宝路宝啊，你几时先至可以加快个速度噶？ 系小云嗰下力嚟噶啫嘛，我咩都唔知噶，你揸稳啲啦。 鬼用嘅！ 究竟发生咩事啊？点解无端端会咁样噶？ 而家快车喎，点解会人跑过噶？佢咪误会斋运动会啊？ 我喺度谂，点解架车会咁慢啊？原来你坐喺度噶！ 喺呢个咁长嘅路程比赛入面，可以教你检做一个熟女，你识啲揸车啦！ 咦，真系冇佢办法啊！ 发现落后紧嘅队伍啊，就系曾经领先嘅宝路宝号，佢发生咗意外啊！大家睇下，佢哋而家打横咁瞓晒喺度啊！好啦，而家领先嘅队伍已经嚟到今次大赛车入边嘅第一个难关啦！而家戴嘅头盔马斯特号啊，真系好快啊！而第二位。喺天神村嘅绿天小姐啊，跟住喺后面嘅队伍好努力咁喺度追紧。哎呀，今次大件事啦，发生咗意外啊！又有意外发生啊，有架车撞咗落去啊，又发生意外，又发生意外啦！ 惊惊啊！ 啊啊、大件事啦，小云，快啲起身啊！ 啊，博士啊， 你仲未瞓醒啊？快啲叫醒保罗波继续比赛啦，唔系我哋就会输噶啦！我哋而家包紧尾啊嘛！ 我哋包尾喎，我哋包尾啊，包尾啊，包尾啊，包尾啊，系啊，包尾啊，包尾啊！ 演做爬山车啊！啊、你哋见识到马斯特号嘅威力未啊？啊！ 睇到啦，我哋嘅实力一啲都唔会输蚀噶。 唔该你加油，周法医啦，我哋唔可以输俾佢哋噶。 有冇教嘈啊？准备第一个作战计划啊！ 收到。 哎呀，这个是叫做金字塔啊。 它叫做金字塔啊，金字塔是不是很厉害啊？ 全部做乜嘢呢？ 好嘢啊，中了一个目标啦，再来多个啦。 是。 虽然早咗啲，但系冠军系属呢个嘅。 好嘢啊！ 哎呀，大家都喺度瞓晏觉啊！ 爹哋，爹哋， 究竟发生咩事咧？点解唔见到山车老师架车啊？佢冇事啊嘛！ 系咁嘅话，就冇人可以阻住马斯特博士攞冠军啦。嗯，哦、又系佢哋三个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哇！让他们避开了一点，再射多次啊！ 哇！又来！哎， 你不输了！ 布鲁布走 了！啊！事发生啊！ 保罗保你真的很犀利， 失礼晒啊！ 我哋而家已经冇晒飞弹啦。 系咁嘅话，我哋就一于上去地面，然后直接踩扁佢哋嘅车，去啦！ 啊，嗰样系咩嚟咧？ 好彩及时赶得切咋！ 花好靓啊！ 我哋呢个马戏团咧仲未正式开张嘅，所以你咧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噶，知唔知啊？ 你系乜水啊？ 哎呀，你呢个细佬啊，真系竟然连我都唔识啊！我就系呢个马戏团嘅团长，鼎鼎大名嘅知线佬。下次记得认得我个样啊！ 我个名叫做野原新之助，系全城至乖至 Q 嘅小朋友，喺动感幼稚园读书，系个好怕丑嘅细路嚟嘅。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住啦。既然你自我介绍完，我哋讲翻正题先啦吓。我哋呢个马戏团咧，仲未正式开张，未有表演住嘅，所以咧，一般游客啊，绝对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呢度乱咁搞嘢嘅。 叔叔啊，里面一个女仔是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你到底有冇听我讲嘢噶？ 究竟里面呢个靓女姐姐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新之助你唔知嘅咩？呢度系公仔马戏团嚟噶嘛，所以呢全部都系公仔嚟噶，唔系真人嚟噶。 但我头先见到佢喊喎。 你讲咩话？根本就冇可能噶噃，公仔又点会识得喊啊？一定系你睇错。 细路女，你哋三个即刻修理马斯特号。 今次嘅大赛车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！估唔到咁快就有咁多架车发生意外啦！ 大公主殿下，你要加油啊！ 今晚喺呢个沙漠入边，传出好多整车声，真系好热闹啊！ 继续我哋嘅赛事啦！现在来到保留原始风貌的森林了，可以突围而出，来到这一关的究竟会是哪一架车呢？ 他们还跟着你啊，你再不揸快点就会被他们追到的了。 得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吵了，麻烦。 啊？ 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为什么有棵树躺在这里？ 唉，咁都冇办法噶，即系冇得再行啦。 果然系森林啊，吓到我差啲赖咗出嚟啊！ 哦，呢个男人都几犀利噶喎。 怎会这样 的？就是这个森林里面的王者，我叫泰山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即管开声，森林里面的动物都是我的手下来的。 那就好了，可不可以帮我驾车过去对面啊？ 当然没问题了。 真是多谢晒啊。 不用客气。泰山最喜欢帮助女士的了。 算啊， 知道了。十英 王水、 我以后都不做森林王者啊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泰山喊着跑回去森林里面，乖乖地不要喊 啊。不会再有车可以追到我的了。这个车手看来很强横，得他一个可以做得些什么？ 喂，搞咩啊？做咩塞晒喺度嘅？ 等小云帮我哋推啦。 嘿！冇啊冇啊！ 小云啊，你推晒啲车去边度啊？ 我哋不如过去嗰边啊！ 诶，但系点样过呢个悬崖？ 等我推啦！快手先生你好嘛？边度啊？ 是个女人，咁就一啲都唔使惊。 真系卑鄙啊！ 咁就冇人再追到我啦，冠军仲唔系属于我嘅？头先嗰个系咩嚟嘅呢？点解呢啲车会？发生紧咩事？啊！又系嗰个有问题嘅细路女啊！ 真系估唔到，我哋而家戴紧头啊！ 好嘢啊，小吉，我哋戴头啦！边边边好嘢啊！ 真系唔到你唔信啊！头先喺摩斯崖发生意外嘅保罗老熊，本来系包尾嘅，但系而家竟然追翻上嚟，仲戴紧头添。今次的赛事真的又刺激又紧张啊！ 咁都有嘅，听住啊！我哋而家要进行第二个作战计划，知道未？ 马斯特博士知道啦，今次一定冇问题啦。 法师。 真系做得好好啊！每人加三十耶零用钱俾你哋啦。 好嘢，加三十耶，老嘢啊！哈哈 哈！哇，福回老村啊，形势又唔同晒啦！而家又变翻马斯特号带头啊！ 啊，宇宙大王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！ 只要我哋抢到可以攞冠军嗰架车，系咁想有架太空船就话都冇咁易咧。 系咁，我哋就可以翻翻去太空啦。 系时候啦！ 掟佢，掟佢，掟，掟，掟紧，掟，掟多啲，掟，掟，掟，掟，边个咁鬼无聊啊？呢啲咁小儿科嘅嘢对付唔到我架车嘅。大大王，大王已经冇晒雪球啦，点算啊？ 系咁冇办法啦，唯有掟你落去啦。 啊？ 掟啊？ 唔系啩？喂，唔好唔好唔好！ 哇，真的想不到，这个时候又发生意外了。领先的车又已经换了人了，而其他的车仍然很努力爬着这个叫做白之恶魔的雪山。 啊，保罗宝好有型啊。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东西才行？ 你哋两个搞乜鬼啊？嗱嗱声推啦！宇宙大王啊，我哋之后会变成点啫？ 哎呀，都系多得你，我哋而家咪变成咁咯。 晒关啊！所有嘅车都越过咗呢座白色恶魔嘅雪山，真系估唔到全部嘅参赛者都成功征服到呢座山啊！好啦，我哋又翻返去激烈嘅比赛啦！啊！ 我睇下佢小云啊！ 小云你要加油啊！ 好啦，小云，而家唔系同好妈玩嘅时候啊，我哋比紧赛噶。 花都巴黎啊！ 点解呢度又会咁塞车都有嘅？ 嗱，我哋呢个马戏团咧仲未正式开张嘅，所以你咧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噶，知唔知啊？ 你系乜水啊？ 哎呀，你呢个细佬啊，真系竟然连我都唔识啊！我就系呢个马戏团嘅团长，鼎鼎大名嘅知线佬，下次记得认得我个样啊！ 我个名叫做野原新之助，系全城至乖至 Q 嘅小朋友，喺动感幼稚园读读书，系个好怕丑嘅细路嚟嘅。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住啦。既然你自我介绍完，我哋讲翻正题先啦吓。我哋呢个马戏团咧，仲未正式开张，未有表演住嘅，所以咧，一般游客啊，绝对唔可以随便走入嚟呢度乱咁搞嘢嘅。 叔叔啊，里边一个女仔系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你到底有冇听我讲嘢噶？ 究竟里边呢个靓女姐姐边个嚟噶？ 哎呀，新之助你唔知嘅咩？呢度系公仔马戏团嚟噶嘛，所以呢，全部都系公仔嚟噶，唔系真人嚟噶。 但我头先见到佢喊喎。 你讲咩话？根本就冇可能噶噃，公仔又点会识得喊啊？一定系你睇错。 从前曾踏着博彩照相。在攀船上，还有什么歌都乱唱，插着裤袋哨子吹响，看夕照是如此漂亮，一切就这样分享。回头是那日那夜那背景。 花到巴黎， 边度举行格兰卑智赛啊？ 喂，唔得噶，唔好喺度过马路啊！ 系巴黎嘅警察先生嚟，你睇下佢向我哋挥手啊！ 我哋同佢打个招呼。 系。 哎呀，真系激死我啦！既然系咁，就用呢、這个啊，边下车法啦、啊？ 好有型喎、啊！好啦，我哋继续行啦。 你究竟想点啊？快啲放我落嚟啊！ 好有型啊，博士啊，保罗宝系咪做唔到啊？ 梗系做到啦，睇住嚟啦。 哎呀！ 咁好啦，你睇住嚟啊！行出顶咁咪得啦！ 你快啲停车啊！ 估唔到格兰卑治大赛车都会塞车噶，不过都有队伍可以顺利离开呢度继续比赛嘅。只要过埋呢个大平原，就会见到终点噶啦。 哥哥唔好输啊！ 阿宝有宝唔好输啊！ 咪咪咪！ 哎呀，呢班人简直成班吊靴鬼咁。好啦，准备第三个作战计划，有几多分就分几多钱俾你哋。 好 嘢，有得玩啦，有得玩啦。 我最叻就系玩呢啲游戏噶啦，嚟啦嚟啦。 真系我赢啊！ 我一定唔会输噶。 好啦，而家轮到我啦！好嘢，我有十烟。 好嘢啊，我都射中咗啦！ 睇嚟进展唔错喎， 真系吓咗一跳啊！虽然终点就喺冇几远嘅前面啊，但系呢个时候又发生咗意外喎。 好嘢啊，得咗啦，我有20 yen 啊！哇，好嘢啊，我又有20 yen 啊！哇，今次系40 yen 啊，40 yen 啊！ 真系做得好好啊，我烧俾晒佢哋啦。 啊！放烟花！ 真系啊，保罗宝，你唔使惊，你要加油啊！ 保罗宝加油啊！ 我知道啦，我而家好俾心机喺度努力紧噶啦。 你哋究竟搞乜鬼啊？仲唔嗱嗱声消灭佢？嚟啦，继续炸佢，炸到甩皮甩骨。 啊！喏。 咁嘅，付1000万yen。 好。有冇搞错？你哋班人啊，真系一啲用都冇嘅。好啦。冇办法啦，就俾你哋见识下马斯特号嘅最终威力啦。 就快到终点噶啦！ 保罗宝加油啊！ 你点啊，保罗宝？你要振作啲啊！ 俾我休息一阵，我谂应该冇问题噶。 咁冇办法啦，系咁你就休息下啦。喂，小云啊， 小吉揾到啦，好多啊。 你哋两个啊，喺咁紧张关头啊，喺度搞乜鬼嘢啊？ 你睇下，呢度全部都系送俾保罗宝噶。 喂喂，住啊，保罗宝。 终于都嚟到位于韦迪高嘅格兰披治大赛车嘅终点啦！哦，见到啦，首先系山吹号，跟住嘅系马斯特号。哦， 跟住第三位嘅就系曾经包尾嘅保罗魔王啊！好啦，跟住仲有两个小朋友追喺后面啊！佢哋手上唔知攞住啲乜嘢，仲好鬼开心咁追紧上嚟喎！ 加油！加油！ 终点就喺前面咋，所有参赛者都好努力啊！究竟边个可以得到呢个冠军宝座呢？ 快啲上开啊！唔系压扁你哋架车。没事。佢哋，我唔理咁多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一定要攞到个冠军。点样呢？ 好啦，第一位系山最豪，跟住系保罗魔豪。今次嘅冠军系山最豪啊！山最豪。 真系好可惜啊！冠军系位女士，你唔可以同佢结婚啊！ 终于成功咗啦，大公主！ 明明系保罗宝赢咗噶嘛，但系竟然因为司机唔喺度，所以取消资格喎、 啊！最衰都系你啦！ 算数咧，结果系山村老师赢咗，其实咧杨咁开心嘅啫，系咪？ 噔噔噔噔，恭喜你赢咗冠军啊！ 多谢你嘅小云。小云 好嘢啊，冠军啊， 做戏嘅，不过算啦， 真系衬你啊， 保罗宝系冠军啊， 真系好多谢你啊，我而家有翻信心啦，小云， 睇下，边度啊，好中啊， 哎呀呀呀。